陈老师工作室出品《午夜惊魂》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这件事发生在7月中旬的时候，我和我的朋友小红和小黄是同一个班的，因为当时我们读高三，就来高考了，所以学校会安排补习班，而那一日咁啱是7月15，我哋一般呢只得朝早上课，下午3点到下午5点半呢是学校的辅导课时间。朝早上完课的我哋同平时一样去学校的饭堂那度吃饭倾偈。到了下午1点几，天气慢慢变得好灰暗了，好似随时都会行雷落雨咁样。亦都因为当时只有我哋3个人留喺学校等到3点。所以饭堂好安静㗎，安静到跌之不落地都有回音咁滞。我坐喺靠窗嘅嗰个位置，我对面坐住小红同埋小黄。倾偈倾到一半嘅时候，落起咗大雨啊。突然之间整个餐厅嘅灯霎下霎下，然后就有好大声嘅打雷声，吓亲我啊。之后停咗电，保安行过嚟打开餐厅道门喺度检查，佢叫我哋等一阵，话佢去拉电闸。个保安走咗之后，成个饭堂静咗落嚟，因为我哋3个都冇咩好讲。就喺安静嘅嗰一瞬间，一个铁饭盒跌咗落地，但系唔系我嘅，亦都唔系小红或者小黄噶，就系喺一个角落嗰度，台面上面嘅饭盒俾只黑猫拱咗落嚟。嗰阵时我并冇觉得好诡异，因为窗眼道门系开住噶，我哋心谂可能系喺个窗度跳入嚟嘅啩。几分钟之后。有电啦，但系小黄睇起身好紧张，我觉得佢应该系吓亲啦。而佢都讲话佢想去洗手间，叫我陪佢去。但系我唔系好想去啫，就叫小红陪佢去。我记得小黄嗰个时候面色明显变咗好多啊，毕竟我识咗佢咁耐，从来都未见过佢咁紧张噶。令到我有啲担心啊。佢同我讲，不如你都去啊，我哋一起去啦。我就话我唔想去洗手间喎，你哋去啦，我喺呢度等你哋啦。小黄仲系唔肯放弃咁劝我同佢哋一起去。咁样多一个人都可以互相照顾。我唔知道点解佢咁坚决一定要我同佢一起去。但系我仲系拒绝咗。于是小红就陪住小黄去咗饭堂对面嘅洗手间。我就一个人坐喺呢个饭堂。喺呢段时间入面，我耷低个头喺度玩緊手机。饭堂嘅门系开住㗎，冇闩。所以出入呢系冇开关门嘅声㗎。就喺我手机睇到一半嘅时候，我嘅眼尾突然之间睄到咗前边多咗一对脚啊。嗰对脚好苍白，亦都有一个刀疤。但系嗰对鞋系我哋学校嘅鞋冇错啊。所以我以为系小黄或者小红返咗嚟。当我再睇一眼确认嘅时候，我突然之间諗起小红对脚系冇伤疤㗎喎。小黄就更加冇啦。我成个人都呆晒。喺度扮紧镇定，继续耷低个头睇住手机。我都唔够胆我高个头啊。我真係好鬼死驚我高个头之后会见到啲唔应该睇嘅嘢啊。过咗一阵，我听到小红把声喺度同我讲。 千千啊，你嘅手巾仔跌咗啊。 我好确定呢把声唔系小红㗎。而且我今日冇带手巾仔，小红都知道我唔记得带㗎。 可能是因为我没理到那把声，那句说话一直在被人重复着。 千千啊，你的手巾仔跌了啊。千千啊，你的手巾仔跌了啊。 我还是那个态度，在这扮听不到。我本身是敏感的体质，或者可以 feel 得到有某些东西靠近我，但是我是见不到的。过了两分钟之后，我听到门外传来了小红和保安大叔讲话的声，因为保安大叔会固定在下午2:45来提醒我们，就来3:00了，饭堂要关门了，然后会叫我们回课室等老师过来。因为这个是每一次都会出现的场景，所以我就想这个应该是真正的保安大叔啩，我才够胆恶高个头望了一眼餐厅门口。这个时候我见到小红走了进来。陈老师工作室出品午夜惊魂，我是千般风流。本故事内容纯属虚构，请相信科学，杜绝迷信。关注千般风流，听更多鬼故。再见。